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时光哈。有些人初信主的人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先唱诗来到教堂里面哈，来赞美神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什么，不断的纯洁，不断的净化，我们的灵就会往上升啊。你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多美好是吧，把我们带到了，尤其像刚才唱那个美哉主耶稣哈，把我们从美丽的原野、清脆的草地、初升的太阳、阳光哈，加上什么清艳的夜月啊，多么美啊是吧，然后这一切都比不上耶稣那个荣光，都是因耶稣的荣光来照射着天上地上亮起来了，说我们的心也打开了，说我们敬拜赞美。为什么敬拜赞美啊？因为刚才这篇他找这篇诗篇147篇第一到四节也很美好哈，联系在一起了，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他第七节说是我们要什么唱诗啊，向神唱感谢的诗，然后呢还要用什么，哎，就刚才如新弹那个哈，用琴声来什么来歌颂，琴声、歌声、赞美声合起来就一首赞美的交响乐，达到天庭，我们的灵魂就被神所净化，我们就升到天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刚才就和耶稣有关系，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拯救了我们。所以说这一切都和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系。那我有一个疑问了，问题了，就是说神拣选我们，在万古以前，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有一个目的干什么呢？就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关系，干什么？让我们行善啊，这一点啊，这是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说我们应不应该行善。基督徒，哎，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行善。可以说行善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徒一个标准，或者说呢，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行善，他就不能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到行善啊，但如果我们行善的话，我们就证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啊。我们行善不但是天国的子民，更重要是在今生今世上帝神要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必然报答你。上帝要报答我们，在今生今世他就报答我们，不光是在天上了哈。那我们神报答我们，我们行善，那么这个善是谁来界定的呢？或者说谁来定这个标准，这就是善这就是恶呢？或也就是说，上帝所认可的善是什么样的善，或者说我应当做出来的什么样的善才能得到上帝的报答。我以后我就做观众做这种了，对吧？因为这种上帝才报答我，别的善他不报答。说也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行善是不是能够得救啊？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叫神必报答你， God will reward you。 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天气，阳光灿烂，让我们非常的温暖，我们心情也非常的好。主啊，我们来到你殿堂，我们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得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也使我们人生的价值更加的蒙你的悦纳。谢谢你的大恩典，也感谢你祝福我们以上赞美的时光，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来分解你话语的时光， 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保守看顾我们，直到我们崇拜结束。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第一点，良善乃是神的属性啊 ，Goodness is the attribute of God。这一点哈，就是说，我们的神首先是一个善神，记住哈，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善神。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呢？因为很久以前有人呢，就是说信主啊，要信主啊，来聚会，后来一会儿不来了，我探望他，我说怎么不来了呢？他说呢，这个神不太善，哈哈，不善的哈，哎，他赌来赌去一会儿不善啊。你说我读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尤其看到有人安息日捡了柴火哈，他就给拿石头给打死了，就哈，哎，还有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发点怨言吧，就说哈，在路上又渴又饿的，一发怨言，成千的以色列人都被杀了。我越读越读不下，尤其我读到那个神说让那个他们去迦南地的时候，是吧？啊，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老少都给杀光，斩尽杀绝。哎呦啊，我这晚上睡不着觉，他说哈。所以说，原来我搁一本圣经，搁一本佛经，他说现在我就不敢读了，就读这本佛经，他说哈，善哉善哉，他弄这个了，可是哈，那。说你这个神不行，他说有点太凶，凶神恶煞啊。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善神，他的属性叫做尽善尽美啊，把这个善给你最好的善，尽善尽美。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的善都是来自上帝，一切的善行都是属于上帝，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属性啊，上帝有什么公义、慈爱、怜悯、诚实、圣洁，对吧？上帝所有的就可以这样说，善良显明了上帝的所有的属性的总括。我再说一遍哈，善良啊。说明了上帝所有的，表明了上帝所有的属性的总括。那你说上帝的公义是善良吗？是。上帝的慈爱是善良吗？是。上帝的愤怒是善良吗？是不是啊？是，肯定是。刚才我不说了，所有的属性都是善的。上帝，圣经上说，凡是美善的，都是出于神的啊。凡是美善的全都是出于神，因为神的一切都是善良的。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翻到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哈，哎，你就知道这个他说各样美善的赏赐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什么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什么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什么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什么叫各样？就是说绝了，就是说所有的，对吧？没有一样不是啊。所以既然神是那么的善良，我的问题是，既然神是那么善良，他就一定喜悦人行善吗？啊 ？Absolutely， 是吧？完全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是善的，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知道，可以说我们人最终是不是能够得救，取决于人最终是否被神所认定是善良的。我再说一遍哈，人是否能够得救，取决于最终。神是不是能够被视为啊人，就是认可人是善良的，啊，这圣经的教导哈。那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末日都要复活，对吧？在末日大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复活了，啊，有一帮人进天堂得永生，有一帮人 得不了永生，就这个被定罪了啊。那么谁人能够得永生，谁人不能得永生呢？就是用什么标准啊？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如果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一遍啊，我们念两遍啊，一起来念两遍。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记下来了哈，那这是一个真理啊，是神的话语啊。如果你说有人教导说，我信的上帝啊，上帝他是良善的啊，那么他就一定不会发怒，上帝是良善的，他一定不会降灾。如果上帝是良善，他一定不会刑罚人。如果上帝是良善，他一定不让人受苦，啊！我在这儿说了，如果人这样讲，他是传假信息的，假先知，啊，假的，不是，啊，不是，啊。我们知道，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说，如果神是善良的，一定会让我在地上能够丰富，啊，这叫什么成功神学，对吧？如果神是善良的，一定会让我肉体得到享乐啊，一定不会让这个人受苦，一定不会让他得病。主啊，你不知道啊，他得病多痛苦啊，你就不可怜可怜他们，你不是人，因为你不知道人的软弱多么难过呀，啊，哈，我们就你可怜可怜他们，我求求你了，是吧？哎，我告诉你啊，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你不会思念天家了，因为什么？地上还有让你留恋的呢，是吧？地上还不错，可以享福啊。这就是上帝的美妙之处在这里啊。不是啊，不是。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你也不会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你不会唱这个歌了，是吧？这世界是我家了，你想说世界还不错的啊，很多留恋的啊。所以说，主耶稣在地上如果教导我们说，在世上你们什么有苦难，在我里面什么有平安。所以苦难，我可以这样说，苦难是我们认识，更加认识上帝的一个工具。我再说一遍啊，苦难是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一个工具啊。只有经历苦难，你才能够知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属性，啊！我再说一遍，只有经历苦难，你才能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属性，啊！神的属性是什么？四个字：尽善，什么？尽美。那什么叫尽善尽美啊？就是说，它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完全。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完美，绝对的这个完全啊。还有一个绝对，就是上帝的属性，人是绝对不会全部知道。那我们认识上帝属性怎么认识呢？就是从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啊，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这能知道这一些啊。说今天我们认识上帝属性，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啊。那就假如说像那个人说你上帝就是很凶的，凶神恶煞的话，我跟你说，那这是非常可怕了。假如说这个神是凶神恶煞，他又是主权在他坐在握，是吧？他有大权在手里面，你想想，他有强权没有公理，他有智慧没有爱心，你说你活在地上你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天天是吧？是吧？是这个恐惧战惊。我跟你说，那时候你都不想上天堂，为什么？你天堂里面还是有这个，是吧？你也不想上天堂了。那人是活着是活受罪了，就是，是吧？哎，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感谢神，全本圣经啊，不管是旧约新约，都让我们启示了我们的神是尽善 尽美啊。旧约圣经的律法，旧约圣经的先知告诉了我们，上帝是尽善尽美的。旧约中的律例、节期、礼仪，旧约中的预表、旧约中的预言，都是指向那位即将要承担我们罪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自己就是那位尽善尽美的表现，所以他带来的就是叫 good news， good news 就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什么？善的消息。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给我们带来是这样的消息啊。所以说上帝的尽善尽美不容置疑啊，不能怀疑。其实啊，你想来想去，我说哈，想来想去亚当夏娃他怎么犯罪啊？他怀疑上帝的尽善尽美，对吧？哎，你还留一招呢，那个树上果子你不让我吃啊哈，哎，你可能不是最善的啊，我得尝尝到底是我是吧。他怀疑上帝的良善，就出现了给人类造成了这么大的灾，是吧？哎，上帝的良善的属性不容置疑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神呢，不但是良善的，他其实也喜悦我们行善啊。但是我们要怎么来行呢？靠着耶稣啊的宝血来行善，你就肯定是蒙神悦纳的啊。那么我们不但在地上有平安，神还应许我们说还要报答我们，我们行善神还要报答我们来啊。那这一点的话我们最爱听了，到底神怎么来报答我啊？那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暗中行善神必报答， God will reward the goodness done in secret 啊。 God will reward the goodness done in secret 啊，暗中行的善神必报答。那到底什么叫暗中行善呢？我们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哈，说什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第二节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耶稣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也就是说我们行善的一个原则的是啊，行善的一个原则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叫良善，什么是良善啊？你说就我们基督徒喜欢行善吗？不是，对吧？你说非基督徒喜欢行善吗？喜欢。基督徒喜欢行善吗？更喜欢。其他宗教的信徒喜欢行善吗？也喜欢。善哉善哉嘛，不是说哈。那但是呢，刚才咱们说了，行善的就能上天堂，都能上天堂吗？不是。那怎么回事呢？那就说这个善肯定是不一样，是吧？善肯定是不一样的哈。全世界人都喜欢善。你咱比如说，咱就说中国吧，中国那个最有名的就是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叫什么呢？老子哈。这个老子他用他的思想观念的善是什么呢？他说一句话，他说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以善之的善。什么意思啊？就是善良的人我以善良是吧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用善良来对待他，这样的话天下的人就都善良了，是吧？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以善之得善。什么意思呢？就全世界的人呢，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我都什么，我都以善良来对待他。这是他思想中的界定的善。其实很多的思想家啊，这个哲学家啊，那么他们都什么，都在追求善的啊。其实这个你说咱们 说到善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这个善的概念，这善概念啊，是一个上帝放在人心中一个普遍启示，不管什么人都有啊，都有这个善。但是你说那为什么这个他行了半天善不能得救呢？啊，就是说当人接受了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善的时候，那么人在回应上帝的时候发生错误了啊，就是说这个善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事，但是当人来回应这个善的时候发生错误了，这是一个关键。就当人想到这个善是以人为本的时候，不是上帝给我的时候，这就发生错误了。就是说哎呦，我行善是因为我好也，是吧？哎，我比你强啊，我是善人啊，那这样的话以我为本，这就发生错误了。不是以我为本，是神为本的啊。所以说我们想到了，因为以我为本的话要发生很多很多的错误。就比如说你像我要炫耀自己了，对吧？我要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圣经那个耶稣说的，在前面吹号，是吧？为什么吹号呢？是我善人，是吧？我是善人。哎，那就佛教说我行善，我为什么要行善呢？我要将功补过，是吧？哎，就是说呢，这个我只有行了善我才能赎自己的罪，这就不是圣经教导，是吧？圣经教导的是恩典，是我前一阵不讲一个题目是白白的，是吧？不是因为我行善。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接受恩典不行善，就证明不是基督徒啊。那为什么说咱说这个佛教他为什么他就是说他说行善，行为善将功补过，然后你就能到西方的什么来着极乐世界啊，欢乐去了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对呢？或者说当我们想到啊这个善和那个善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行善的动机是什么啊，行善的动机是什么啊。上帝不否定你行善的行为，行为都是好的，但动机神最看重，也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上帝是看什么，查看什么来着，人内心的上帝，就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哈。哎，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说犹太教犹太人的话呢，他喜欢善吗？他喜欢行善，对吧？哎，他这个法利赛人他不说我一个星期进食几次，我说这多少给穷人，是吧？他行善。其实法这个犹太教啊，犹太教他注重三大行为啊，这三大行为的话呢，就是他们一定要做的施舍、祈祷、什么进食三样哈。这三样呢，耶稣刚才说那个善就是这三，只是三样哈，施舍、什么祷告、祈祷，还有什么进食，这是他们所要求的哈。好不好啊？好。这耶稣刚才说这是善啊，那为什么他们，耶稣说你们毒蛇的种类呢，是吧？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些看作是外表，作为我炫耀我自己的光荣了啊。但是耶稣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看我们的内心啊，看我们内心啊。也就是说一个是外表，一个是动机，我行善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最主要的哈，动机是什么。这有耶稣在这个第三节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是吧？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你说有没有善行行在人面前呢？有没有啊？有啊。那行在人的面前好不好？好。那有没有别人看不见的善行，只有神看见的，有没有啊？有。这样做好不好？好，都好。那就是说哪样不好，耶稣说哪样不好，就是说当他说到不可行在人面前的时候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啊？我们在人面前行善事要强调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好，对吧？哎，强调我们的见证是好， 我们在暗地里边强调我们的行为的时候，那也是好啊，就是只让神看见啊。你别说人都看不见了，哎，我赶紧行点坏事吧，是吧？哎，这叫什么？人看不见，神看见，是吧？哎，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在人面前强调我们见证的时候好，在暗地里的善行只让神看见的时候，是不好不好？好，这要平衡啊，都好。所以说耶稣说故意让人看见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就是说你为什么呢，就是就好像咱们做一份工拿两份钱似的，是吧？你做一份工拿一份工价，人家赞美你了，那你拿着工价了，是吧？那谁说那你的动机就是让人赞美，不是让我赞美，那我就靠边站了，我就不给你祝福了，就这意思，是吧？所以说神不责备人行善的行为，神责备人啊，就看重人行善的动机。我再说一遍哈，神看不是神不责备人行善的什么行为都是好的，但神看重或者是神重点是看人行善的动机。那我们行善动机，如果说我就为了宣扬自己，我就为了称赞自己，我就是什么，这个就像刚才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其实当时犹太人很穷的哈，穷的话呢，就是说他当时真是说有这个人中继穷人，中继穷人他真吹喇叭，为什么吹喇叭呢？他一吹，大家知道，哎呦那个地方哈肯定是有施舍的了哈，大家都来了，有要钱的，有要衣服的什么的。但是后来以后他发展发展以后，他一吹喇叭以后，大家都哎呦你真好，是不是？他就说自己自我陶醉，那这一自我陶醉等于什么？就等于是已经得到别人的奖赏了，是吧？哎，那就得不到上帝的奖赏了，就这意思哈。所以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不要叫左手知道什么右手所做的啊，这句话听起来的话好像就是有点可能不可能啊，你说我左手做完我右手不知道，那不能说我左手是精子我右手是傻子，是吧？可能不可能？其实呢是不可能的哈。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当我左手做完了以后我右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做完了我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哈，不要把我做完好事我就是一直放在心上啊，就是无声无息的去做啊。说天父在暗中查看什么来着，必然报答你，这句话我就最爱听了，是吧？哈，我爱听，是吧？说这天父报答我，谁不愿意报答了，是吧？哎，所以说天父报答说明天父一直在观察每一个人的行动，而且呢他观察的很细啊，他不光是人的行动，人的内心他都看透了，他都给你记下来了，他就根据他的记录将来的给你奖赏或者不给你奖赏啊，或者受惩罚，就是说他有都在纪念当中啊，都在记下来了啊。那我们知道他说天父必然报答你，这个天父报答怎么报答，这是我们最爱听的，是吧？你给我说说怎么报答我，是吧？哈，天父报答我告诉你哈，那天父报答肯定就是光灵命方面没有物质方面，不对，两样都有啊，这圣经的教导哈，我就不给你插考了，旧约圣经出来几都有，神物质方面也给你报答，还有呢属灵方面也给你报答啊。那你说我心里想了，主啊我不要物质的，我大公无私，你给我物质的我也再捐出去啊，我就要属灵的，你说神喜欢吧？神喜欢不喜欢？喜欢，肯定喜欢。我神更喜欢你，我告诉你哈，这等于是我愿意舍去地上的，我要属灵的，这不是更好吗？是吧？哈，但是说呢，而且还不是为了神报答，主啊，我就是要属灵，更加爱你。那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源源不断，就更多了哈。哎，就像那个当初那个出埃及记，你还记得？以色列人不听话发怨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切由着我把他们都杀了，我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国。 摩西说：“哎呀，对对对，你说的也是哈，反正我的后代也是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听话杀了哈，然后呢啊，我的后代啊就是成为这个大国，然后呢荣耀神。这如果他这样一想的话，就玩完了，就他就不是摩西了，是吧？那就是什么，那就麻烦了。所以摩西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要不你弃绝我吧，哈，然后你还是救他们，为了什么？后面说为了你的荣耀。”所以我们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神都查看啊，他知道我们心中啊想的是什么啊，想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暗中行的善，神必然报答啊，神一定要报答我们。这个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天父的报答是天父是主动者，我们不是为了报答才行善，是吧？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行善。为什么呢？为什么来着？我们上帝的属性是尽善尽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比普通人，比所有的信仰宗教的人都要善才行啊，都要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啊，要行善，神才能悦纳我们啊，才能悦纳我们，才能不但悦纳我们，还要报答我们。这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当我们在暗中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双重的奖赏。什么叫双重的？就是说，神不但要给我们公开的奖赏，神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奖赏，就是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啊，哎呀，心中充满了愉悦，这是一种奖赏，是吧？哎，那而且这个愉悦呢是永永远远的，将来。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写一个日记，他叫啊，就叫这个 Jonathan 啊，就是 Jonathan 啊 ，Jonathan 呢，有一天呀、啊，外边下鹅毛大雪，哎呀，那个地上有哈。啊三尺厚，他呢坐在屋里边听音乐啊，享受音乐，迷迷糊糊，很好听。他爸爸出血在外边哼哧哼哼哧哼，出完了以后进来了，说：“儿子，张大太，你这干嘛呢？”说：“我听音乐呢，别打扰我。”他爸说：“你听这个音乐，你过了24小时以后，你都忘了你刚才听的什么了。你何不做一件事情？”啊，让你20年以后一回忆起来就心里边美滋滋的、甜滋滋的呢，啊，他有这好事吗？有啊，你赶紧告诉我。他说，你呀、啊，扛着你铁锹，你上咱的邻居旁边那个老太太，萨若老太太哈、啊，她已经不会动了都哈、啊，你呀、啊、不声不响也别告诉她，你把她门口雪给她铲干净了，啊，我保证你，啊，20年以后你都。很快乐，他这还不好办吗？他就去了以后，他花了不到20分钟，15分钟，他就给他炒的干净，这个扫的干干净净的。他从头到尾啊，扫完了以后呢，老太太一点不知道啊。他这个日记上写着说，他说：“这个我爸说的还真准啊，这现在我爸都去世了哈、啊，这20年过去了，哎呀，我一想到这个事他到现在他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扫的？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哈，非常愉悦。这叫什么？这叫奖赏哈，这叫奖赏是吧？哎，这个例子明白吧哈？就是当我们做事情，是天父上帝他都知道啊，他一定给我们的奖赏是双重的，一份是大礼，再一份是让我们无限的美好的回忆啊。这是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美好啊，所以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当我们为了得到人们的称赞而行善的时候，那这种称赞啊，就已经是我们的奖赏了，是吧？已经是我们的奖赏。但如果我们在暗地里服侍神啊，美好的回忆也是一种奖赏啊，感谢神。那么虽然别人没有觉察到啊，我做完以后我心里边亏得慌啊，那我们 也没有被别人看见我今天服侍神，你要在后面花了多少心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不是人的仆人，是吧？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们的工作不是寻求人的掌声，我们是寻求神的赞赏，是吧？这是非常棒的哈，寻求神的赞赏啊，寻求神的赞赏，神一定就会啊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啊，审判万民啊。所以说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神是尽善尽美，他喜悦我们去行善，去行善。但是我们行善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不是为了奖赏，我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我的动机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听神的话，荣耀神的名，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说有两条，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两样都要做，在人面前我要注重什么来着？见证哈，见证啊，哎，美好的见证，在暗地里行的善，注重什么？注重神的喜悦，注重我们的行为啊，这是暗地里面的哈，暗地里面我们的行为，神是查看内心的啊，哎，看我们的动机如何。啊，看我们的动机。所以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敬仰就意味着你弯腰低头的肢体的动作啊。马丁路德说敬仰啊，敬仰神就是意味着什么？你弯腰低头，弯腰的这些肢体的动作在善功中服侍。我再说一遍马丁路德说的啊，他说敬仰啊就意味着你弯腰低头啊的肢体的动作干什么呢？在善功中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呢？真正的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不是死的啊。真正的基督教它的内外双重是一致的敬虔的表达。我再说一遍哈，基督真正基督教它是有什么内外双重一致的敬虔的表达啊，它是光也是盐啊，是光也是盐。因此善行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或缺的部分啊，不可或缺的。那么善行和行道有什么关系呢？是密不可分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善行啊，就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在于行道的本体。啊，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善行的本质来自哪里啊？来自行道的，来自道的本体，道是本来的本体。啊，上一星期我讲的题目叫什么来着？以道是吧，建立自己的信仰，就是个道哈，道。哎，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宗教？生命的宗教啊，它是内外是双重一致的敬虔的表达。就是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不是说光外边连跳带蹦着哈，哎，是什么礼由衷出来的啊，这种一致的敬虔的表达啊。所以说我们是光又是盐嘛啊，所以善行是我们基督教不可或缺的部分。记住哈，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要行善啊，要行善，不行善我们真是说将来的话就不能得到神的称赞啊。那么我们的善行的本质来源于哪？来源于哪呢？来源于道，也就是善行和行道，行善行道不可分割，不可分割啊！哎，因为你的善行的本质来源于道的本体，所以说我们行道是很必要的了，非常必要的哈，必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说缺乏能力吧？不缺乏，他缺乏人伺候他吗？ 不缺乏，天上天君、天使天君多的是，兄弟啊，都在围绕着来侍奉上帝，他不缺乏，啊，他缺乏这个人为他做事情吗？也不缺乏，他都不缺乏。那你说为什么他让我们行善？啊，为什么他让我们去传福音？啊，为什么他让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呢？啊，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刚才说嘛，将来有双重的奖赏，对吧？一个是给你公开的奖赏，还有一个呢，哎，让你美好的回忆的奖赏。所以说，只有一个答案，就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啊得着他的恩典。哎，他不单单要我们在今生享受他生命的成长，还要我们拥有他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永存的、荣耀的、不可朽坏的冠冕，这是非常美好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盼望，我们就看不见，看见了就没意思了，对吧？哎，你说爸爸给你买了个生日礼物哈、啊，那我想看看吧，我等不及了，等你过生日再给你。我想看到底什么，看完以后没劲了，对吧？哈。等到一过生日一看，哎呦，这是大礼呀、啊！哈、啊，什么？我不知道，哈、啊，这大礼、啊，叫惊喜啊！所以说，我们神给我们那看不见的、永远的、荣耀的冠冕啊，他不愿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做的功和他招我们得到的这种报答啊，这种赏赐。所以我们要记住，为主行善，主必报答你。我再说一遍，为主行善，主必报答你。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听祷告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轻松愉快的来跟随你，是因着你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能够非常的啊。是个喜悦的来到你的台前来崇拜你，是因为你在万古以前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赞美你，同心合意，是因为你的教导，你让我们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加的来服侍你，因为你是那尽善尽美的神，你愿意我们去为着你去行善，为着你去打那美好的胜仗，你也愿意让我们能够是吧，在暗中来做美好的美善的事情，因为你必然要报答我们。愿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